第十章，到春雨的时节，你们应向上主求雨，上主必兴起雷电，降下倾盆大雨，赐人食粮，使田间生出青草。因为彻那芬所讲的只是谎言，占卜者所见的只是虚幻，所报告的只是幻梦，只会以空言安慰人。为此民众流离失所，有如没有牧者的羊群。我的怒火必要向牧人发作，我必要惩罚公山羊，因为万军的上主将要看顾自己的羊群犹大家，使他们有如自己战场上的骏马，脚石是出于他，木桩是出于他，战功是出于他，而且所有的首领也是出于他。他们全如勇士，在战场上践踏敌人，有如践踏街市上的泥泞。他们必要得胜，因为上主与他们同在。骑马的人反要惭愧，我要使犹大家强盛，使若瑟家胜利。我要使他们复兴，因为我怜悯了他们，他们必好像我从未放牧过他们一样。因为我是上主，他们的天主，我必要应允他们。厄弗拉因人要如勇士，他们的心必像饮了酒那样喜乐，他们的子孙见了也要喜乐。他们的心必欢乐于上主，我要向他们吹哨聚集他们，因为我解救了他们。他们的人数众多，必如昔日一样，我虽曾将他们分散到各异民中，但他们在远方仍怀念着我，养大自己的儿子，然后归来。我要从埃及地领他们回来，由亚述聚集他们，领他们到基肋阿德地和黎巴嫩，但此地为他们仍然不够。他们要渡过埃及海，击打海中的波浪，使海底干涸。亚述的高傲必要受挫，埃及的权杖必被夺去。他们的力量全在于上主，他们必以他的名号为自己的光荣。上主的断语。